怎么了？可惜，他刚要走，紫面金刚王顺过来了。大寨主，我待着也是待着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我跟着去一趟怎么样？更好了。要那么说，你们三位要去了，肯定是马到成功，借大寨主的吉言。旁边又蹦起一位，大寨主，既然他们三位去，在下不才，也跟着帮帮忙。王典一看说话的是谁，正是白莲花燕宗。王典点头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就是你们四位了，愚者守山，谁也别动了。再看这四个人奉命之后，先到巡捕寨，吃饱了喝足了，更换衣服，起身赶奔葵花岗。这四个家伙好比凶神恶煞一般的。 现在是5:59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三天两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025563013930489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向远方爱生活，肩上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从平常的对白已不在，我爱你，好爱你，对不起，谢谢，套上手中那只戒，我恨你，好恨你，谢谢，嘲笑我有多狼狈。你的善良，我的倔强，我们的小孩也像谁模样，常常在想几年之外长睫毛女孩白眼皮男孩曾经近在咫尺的未来。

要等到天荒地老。你能否告诉我，是在哪一年哪一天，还是遥遥无期？我好羡慕风雨，因为我想靠近你。爱在七夕，相约蒲然之情书七夕活动，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。这位网名叫男拥有的听众，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，请于9月10日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563030。感谢收听参与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的梦，我走进撒哈拉沙漠，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。摄氏66.6度，快要疯狂，我闭眼住，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，汗水被那雨水冲走，结束40天的折磨，荒漠一转变成了绿洲。彩虹下有一棵大树，大树上有一个苹果，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。可不可以让我再等，再一次回到那个没有时间里找自己？哗啦啦啦，天在下雨，哗啦啦啦，云在哭泣，哗啦啦啦，进入我的心。不用说我只会胡思乱想，不用跟我说我只会妄想，哗啦啦啦啦，当我确定你。我只希望能够再能够再次回到那个没有时光里找自己。光车像个沙丁鱼，上班下班每天是地狱，这么多艺人到哪里去？贴个面孔写着无奈，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，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？可不可以等我再等我再次回到那个没有时间去找你？自己 在努力。 的把戏，差一点改变了我所有信念。看过的书，听的歌，早餐咖啡的口味，我的昨天在夕阳的燃烧中渐渐毁灭。不懂防备，直到我影子被丢回地面。我们一起去的地方，都有你温柔的手指将我包围。就算重来一次，还是会穿过无数。